北京时间20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扑朔迷离的案件， 一边打着电话一边实施着杀人的行为，这个太不可思议了。 引人入胜的情节， 拿着电床用的半块砖头连续照头部几人， 到那以后才知道人都死了。 意想不到的结局， 所有的物证不存在，这个案子完全是一个假案。 发人深省的故事， 现在宣判。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为您播出。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今晚拍案，我是主持人李雷。朋友们，我们在这两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呢，继续关注涉及到老年权益保障的话题。在上周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呢，我们主要跟大家说了哈，老年朋友容易遇到的一些理财陷阱，这里呢既包括民事纠纷，也包括刑事案件。那么我们在今天明天连续两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呢，将关注的视角放到老年朋友容易遇到的一些财产继承的纠纷上，主要涉及到的是老年人的赡养以及老年朋友的遗嘱的订立。啊，我们今天为您请到两位来自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法官来介绍一下相关的案件。好，朋友们，下面呢我们就走进今天的今晚拍案之首都法官热线。连接百姓与法官的桥梁， 首都法官在电波中为您说案讲法。 这里是首都法官热线。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两位来自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团河法庭的法官，一位是杨磊杨法官。杨法官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另外一位是刘福春刘法官。刘法官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说说涉及到老年朋友这个权益保护的话题哈，主要是涉及到比如分家协议啊、遗嘱啊、赡养啊等等这些老年朋友非常关心的内容。今天两位法官呢通过几起具体的案件跟大家说一说涉及到老年朋友这些问题，我们在实际审理案件的过程当中都发生过一些怎样的情况。现在很多老年朋友啊，实际上呢对于自己的财产的处分呢是有一个很好的意识了，尤其是生活在这种大城市当中的这个老年朋友哈，他可能会想，哎呀，我应不应该在我还在世的时候啊立一份遗嘱，这样的话呢，以免一旦这个百年之后啊，子女们为了财产打得不可开交，那就不好了。但是呢，又有些老年朋友可能会有这样一个顾虑，就是说，我的这个遗嘱啊，有没有必要提前的透点口风，跟子女稍微提一下？但他又担心呢，如果一旦提前透口风的话，会让子女在他还在世的时候就因为这个问题有了一些矛盾，所以他有这样的顾虑哈。那么到底老年朋友比如所立的遗嘱是不是可以适当的提前透一些口风，提前适当的披露一下呢？下面呢首先我们请到这个杨磊法官呢，通过一起具体的案件跟大家来说一说。 王老太太和这个杨老先生呢，他们是夫妻关系，婚后呢一共生育了四个子女。那么老太太是90年就去世了，那么老先生呢是14年去世的。老先生在这个2009年的时候在海淀区啊买了住房一套。 但那时候老太太已经去世很长时间了。 对，老太太已经去世了，然后产权呢就登记在老爷子的名下。 这个老爷子买了这个房的时候也是老爷子自己住是吗？ 对对对。后来就是到12年的时候，这个老爷子就在北京一个公证处立了一份遗嘱，把这套房子就留给了长子老大所有。这套房子就只给老大一个人。那么老爷子去世以后呢，就是其他的三位子女除了老大之外，他们不知道遗嘱的存在，他们就要求分割这套房产。那么老大呢就予以了拒绝，然后老大就向其他这个兄弟姐妹就出示了这个立的这个遗嘱。那么其他几个人呢就不予认可，认为这个遗嘱是伪造的，然后就诉至法院。 诉至法院之后他们要求什么呢？ 要求那就是按照这个认为遗嘱无效，那么按照法定继承，他们都享有对这个房产的继承的份额，要根据法定继承来继承他们应当享有的份额。 那么其实这个呢，就是遗嘱到底是不是有效的，就成为了这个案件审理的关键哈。那在这个老人还在世的时候哈，老大是不是对老人特别的好，才导致老人想把自己房子就留给老大，还是说其他子女也尽到了很多的赡养义务，还是怎么样？ 就这一块呢，就按照其实双方当事人的这个说法，现在就可能并不是很一致。老大的说法就是说，那么之前老爷子之所以把房子给他，就是因为他对老爷子比较孝顺。但是其他这几个兄弟姐妹就不认可，认为老爷子生前跟那个老大的关系并不和谐，老大尽的赡养义务并不多，所以说他们认为从这一点上面也能够证明，这个老爷子不会通过遗嘱的方式把这个房产给这个老大，所以说他们对这个效力提出了疑问。 那么这个遗嘱到底又是不是有效的？ 经过法院审理以后，认为啊，因为这个遗嘱是一个公证的遗嘱，那么像目前呢，根据现行的法律呢，这个公证的遗嘱应该是遗嘱当中效力是最高的。那么就是说其他几位兄弟姐妹虽然说对这个遗嘱的效力啊提出了疑问，但是没有提供足够的证据，相反的证据然后证明这个遗嘱是存在着无效的这种情形。所以法院最终还是认定这个公证的遗嘱是有效的，那么按照遗嘱这个确定的内容，把这个房屋就判给归老大所有了。 一般老人啊，如果名下比如只有一套财产，那么他把这一套财产只留给其中的一个孩子的话，往往有以下几个原因哈，就是根据我之前所采访的案件当中，我简单总结一下，比如说他这个子女没有房子，那他可能出于对子女的今后的生计的考虑，那其他子女都有房子啊，可能这个子女没有房子，他就会把这个房子留给这个子女，这是一种可能性。还有的可能性是这个子女对他照顾特别的好，或者长期跟他共同来居住啊，那么他会觉得诶，那这个子女对我特别的好，那我这个房子留给他啊，可能有还有可能有其他的原因啊。那在这种情况之下，作为另外的子女有时候可能会不服气啊，说为什么呀，你只有一套房子干嘛，我们都是同样都是孩子，平时也不是不孝顺老人，你只把房子留给一个人，那显示公平啊。那么这种子女的心情我们是可以理解的。那么这里面就会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刚才跟大家所提到的哈。首先我想问你一下，就老人是不是可以把自己名下的财产全部只给一个子女而不给其他人，这个可以吗？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啊， 因为根据法律的规定，立遗嘱的老人他是有权利，只要是属于他自己个人的合法的这个财产，那么他都可以通过遗嘱的方式将他，不管是说给自己的法定的继承人，还是说法定继承之外的法律上就遗赠，或者通过遗赠抚养协议的这种方式给其他人这个都是没有问题的。 那么这就下来就说到咱们刚才跟大家所提到的那个问题，就是老人是不是有必要哈在生前提前透露一下遗嘱的一些内容呢？ 其实我们在发布这个案例的时候啊，其实考虑到这一点，就主要是我为了从目前司法审判实践的角度来说，老人如果说他的生前立了一份遗嘱，那么其实他是从之后家庭和谐的角度来出发的话，为了避免子女之间再因为财产问题再引发新的纠纷，那么我们认为呢，适当的披露他生前所立遗嘱的这个内容还是有必要的。 那您说适当的披露是什么意思？ 因为现在是这样，司法审判实践当中啊，碰到的就是说一个子女拿出遗嘱来了，另外子女都不认可，说父母生前说不立遗嘱，或者说生前也没从来没听说过这个老人说立遗嘱。那么这一点呢又跟中国目前的国情有关系，就是我们立了很多遗嘱，因为目前很多的配套的机制啊都不是很完善，那么都是自书遗嘱，老人自己写的，或者是有些是找的亲戚朋友代书的遗嘱，那么有比较专业的人士参与的还是比较少。那么如果说在其他子女都不予认可的情况下，那可能得通过鉴定的这种程序，而且呢有些可能老人不会写字啊，然后这个在司法审判实践当中这个程序就可能走得比较长，一是给当事人增加了一定的诉累，然后法院的这个司法审判这个效率啊也比较低。所以说我们认为呢，他适当的披露表现在就是一，我告诉子女 啊，我要立遗嘱了。那么其实他自己名下的这个财产呢，可能子女也都清楚，不一定说具体的内容就全部都给谁，但有这个意思表示，就是我立遗嘱，我要这个意思表示表达出来以后，可能也并不一定会损害到和子女之间的这种，对，我觉得这个就是度可能还根据个案或者每个家庭的具体情况去判断。 就是您的意思还是说，不要把遗嘱的具体内容，比如说我给哪个孩子留了多少啊，哪个孩子占有多大的比例，这个是不适合事先要披露出来的是吗？ 目前来看呢，可能是因为如果这个争议之后会走到法院，那么可能家庭里面这个关系啊，可能之前就会有一些问题。所以说呢，就刚才您说的，就具体到这个遗嘱具体是什么内容，每一项都非常明细的话，我觉得可能没这个必要。但是如果说家庭成员之间关系都比较好，那我觉得这个也没有太大问题，都还要是这个家庭的具体情况来看待。 因为有时候老人比如说如果他事先把自己的遗嘱内容非常详细的都跟子女说的话，尤其是他如果分配的时候分配的又不是很均匀的话， 对， 那么就会让子女产生一些问题了。 对， 有的人会说你看为什么他分了那么多我分了那么少啊，这时候老人还在世，然后于是可能子女之间就会有一些争议，之前可能会出现，那比如这段时间我对父母特别好啊，这两年我对自己的母亲特别好，然后说你给我立个遗嘱吧，啊，老人立了遗嘱，过了另外一个子女又对老人特别好，说你再给我立一个遗嘱吧，曾经出现了好几份遗嘱的情况啊。 对对对， 所以说这一块呢，还是这个度怎么把握，还是要让老人自己来确定一下。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那么第二个案例呢，请刘法官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主要是在这个里面是涉及到这个有关啊分家析产当中呢相关的协议是不是需要全体家庭成员都进行参加确认的这样一个问题，我们也是通过一起具体的案件请刘法官跟大家来讲一讲。 刘老爷子跟王老太太呢是夫妻关系，生育了一共四名子女，在2003年的时候呢，这个刘老爷子呢就起草了一份分家协议，其中呢这老夫妻两口，就刘老爷子和王老太太，以及他的大儿子、二儿子以及三女儿都签名，并且书写了日期。但是呢，他的小女儿没有参加。 跟大家说一下，分家协议不是遗嘱，是吧？ 对， 这个不是遗嘱，就是一个分家协议。 对。 那后来产生了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呢？ 由此呢，就引发了争议。在2013年的时候呢，他的两位大儿子和二儿子呢，就将老爷子和老太太呢，还有他的两位妹妹呢，就起诉到法院，要求分割在这个分家协议中涉及的这些财产，所以就引发了这个诉讼。 那这个诉讼当中啊，这个最小的这个孩子没有签字，那么又会对这个纠纷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在这个案件审理过程中呢，法院经过审理认为呢，根据这个法律的规定呢，刘老爷子跟王老太太以及其他三名子女签署分家协议中处分的财产呢，是家庭的共有财产。这是他的定性问题。在处分这个共有财产时呢，必须得全体家庭成员共同参与，方才有效。但由于这个他的小女儿没有参与，并且没有签字，所以导致这个协议是无效的。他们处分财产的行为也是无效的。最后法院呢就认定这个分家协议是无效的。 那认定这分家协议是无效了以后，这个对这个老大老二起诉自己的父母和两个妹妹这个官司会有什么影响？ 分家协议无效呢，最后导致就是他们当时这些处分行为都无效了，所以呢最后起诉呢导致他们当时的想法呢就无法实现。可能当时他们在13年起草这个协议并且做出处分的时候，这一家人是想通过这么一个方式对他们的家庭共有财产进行合理的分割和分配。并且是除了他的这个小女儿以外，其他几个子女呢都是认可的。但是由于呢他们忽略了这个可能是程序上的问题以及说认识上的问题吧，认识不足，导致协议无效之后呢，所以导致他们整个家庭财产呢还是处于共有状态，现在呢仍然是没有达到他们的目的，没有进行合理的分割和分配。 那也就是说老大老二想依据这个分家协议拿到他们的利益是这个实现不了了。 这个目的已经无法实现了。 无法实现了。 对。 是吧？ 对。 如果他们想要拿到他们的利益的话，是不是还得重新再签一份分家协议才行？ 只能通过几个方式了，要么就按照刚才您说的，重新他们之间所有的家庭成员全部参与，达成一个新的分配方案，签订一个新的协议，要么呢就得通过法院的诉讼途径进行解决，就可能就是说叫分家析产纠纷吧，对于每个人在家庭财产中的份额以及他们的权益呢进行适当的分割，最终得通过这个途径才能进行解决。 分家协议是个什么样的概念？是这种法律上的专有的一个名词呢，还是说我们这个生活当中的一个通俗的一个称谓？那法律上又对这样一个分家协议有没有一些具体的规定啊？ 跟刚才杨法官说的这个遗嘱问题不一致啊，因为遗嘱呢是我国继承法明确规定的处理财产的一种方式。分家协议呢，它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法律概念，它一般在咱们这个日常生活以及法律这个适用过程中呢，是指这个父母与成年子女就家庭财产分配以及父母赡养等问题达成的综合性的协议，就可能涉及的几方面的问题。首先呢，关于家庭财产如何分配，再就是呢，关于子女和父母之间如何养老分配权利义务，它是涉及的一个一揽子的协议处理家庭问题的。 那就是说它不仅仅涉及到比如说房子的问题，它可能还涉及到赡养的问题， 对， 它不仅涉及到一部法律。 对对。 但是分家协议呢又是咱们国家这个传统上啊有一些大的家族经常采用的这样一种方式。 对。 啊，分家协议。那么这里面呢，那到底分家协议需要所有家庭成员全部同意全部签字，这个又是什么法律上所规定的呢？ 这也是涉及啊几部法律，其中特别是物权法的规定啊。根据物权法的规定呢，财产是分为个人单独所有以及共有都是可以的，共有呢按份或者是说共同共有。 对。 所以说在处理家庭财产时，由于子女已经成年，在父母和子女共同生活过程中，他会积累一定的社会财富，所以呢就会形成一种共同共有的关系。所以说在处理这部分财产的时候呢，必须是这些家庭成员都得认可，都得经过他们达成协议才能处理。所以说呢，就刚才咱们案例中所说的问题，如果说遗漏其中的一位或几位家庭成员，而其他家庭成员之间达成的协议它是无效的，处分了他人的财产，所以导致无效。 那往往一个大家族人很多， 对 啊，老人儿子女儿，那有时候还会出现比如说儿媳妇儿啊比如说这个女婿啊甚至还有孙辈啊第三代。那在这种情况之下，难道每一个人都要参加吗？比如儿媳妇儿是不是也要参加呀，女婿是不是也有份儿啊，那孙辈如果已经成年的话是不是也得签字啊，那这家庭成员我们应该怎么去理解？ 经过咱们的日常生活以及这个审判实践得出的经验来看呢，就是说这个家庭共有财产之间呢，家庭它的界限和范围需要界定，子女在成年之后如果说另行组成家庭了，就像您说的出现了这种女婿啊，或者是说这种儿媳妇啊，这种就形成，其实是他已经成立一个单独的小的家庭了， 对对， 底下啊，所以说他们呢这种情况下呢也未必说必须得他们都得参与，需要家庭作为选举其中作为一位代表来进行处理就可以，可以儿媳妇可以不参与，但是他的儿子得签字。 哎，那这个里面就是如果说有一个家庭直接的成员没有签字的话，那么就像我们那个案件当中，那么也就是说这个分家协议那么就有可能会涉及到无效的问题。 对。 哎，所以这块呢还是要提醒大家来注意哈。哎，另外呢还是要问您一下，这个遗嘱跟分家协议有什么样的不同呢？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通俗来说吧，遗嘱呢刚才杨法官介绍的，他是处分的财产呢是自己的个人财产，只需要自己做出意思表示就可以，不需要经过他人同意。分家协议中呢，他处分的财产是家庭共有财产，所以说呢就需要所有的权利人来进行确认签字，而不能说其中的几位做出这个意思表示，这是两者最重要的区别。 另外刚才根据您的介绍，就是分家协议还涉及到其他的赡养一些权利义务的这样的问题，那这个在遗嘱当中可能就不涉及到了。 遗嘱一般是对自己这个财产身后的财产做出处理，而不涉及其他问题。家庭协议它也没有明确的法律概念，它在咱们这个日常生活中呢表现的形式啊，它的内容就复杂多样，可能包含的这种范围呢就非常广，不光涉及财产处理啊，可还有这个 抚养，甚至可能涉及其他很多方面， 对对对， 家庭生活中的。 对对对，没错。因为往往的分家协议当中会看到，比如说老大分的财产多，然后呢就说那你分的钱多，那你尽的赡养义务就要多， 对对， 是吧？ 对。 那往往呢这些都是附带的哈。 对。 那么这个都会在分家协议当中有一个约定 哈。对，是的。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那么下面我们请杨法官跟大家说一说哈，这个有关赡养费的问题。 那下面我也是通过一个案例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嗯， 这个案例是这样的，老爷子和老太太啊，他们婚后生育了三个子女，在2013年的时候呢，老爷子和老太太就把三个子女诉至法院，要求三人呢每人每月支付他们那个赡养费，是1000元。 那每个人都要支付1000元？ 对，每人1000元。 哦，每人每月1000元，那不少啊。 对，因为那这样的话就是3000块钱。那么在这个他的理由主要是认为呢，就是夫妻两人因为年纪比较大了，身体呢也不是特别好，其中老太太还有半身不遂，生活不能自理，所以说每个月用于生活和医疗的费用啊就3000多元，难以负担 啊。所以他们觉得这个三个孩子一人负担1000也不算多。 对。那么三个子女呢，这个就抗辩，认为自己三个人啊工作收入也比较低，那么父母呢还有比较稳定的这个收入，有退休金，他们认为自己难以负担每人每月1000万元的赡养费用。 那这是子女的请求哈。 对。 那最后法院是如何来衡量这个问题的呢？到底这个钱应该怎么来确定啊？ 那么法院审理以后认为啊，子女对父母这个赡养扶助的这个义务啊，这是一个法定的义务，这是不能够由于其他的这种原因予以免除的。 嗯。 那么具体到本案当中呢，就是法院结合着这个老夫妻两位这个他们的收入情况以及三位子女的收入情况，最终确定的是三人每人每月支付给老夫妻二位赡养费，每人是每月是500元。 这个一般是怎么来确定啊？ 那么这一块呢，主要可能我们现在司法实践当中比较统一的标准，那就是说老人的生活所需是不是就是说这个合理的。因为比如说他可能确实这个有这个生活，可能年纪比较大了需要医疗治病，如果又不是公费的医疗的话，那可能支出确实比较多一点。 对。 那么这是老人他客观的这个需要。那么另一方面就要考虑子女的收入情况，因为有些呢这个在北京，其实在北京这个地方，有些如果子女比较多的话，子女之间他们的收入情况也不一样，在他们还有自己的家庭，一般都会有自己的家庭，还要有一定的开支。那么这种情况下，如果说过重的加重他们这个赡养老人的这个义务呢，就通过金钱支付的这种方式，那么可能也会对子女不太公平。所以说主要是结合老人的需要和子女的负担的能力综合去判断，最终确定这个金额。 咱们一中院作为中级人民法院，一般审理的涉及到这种赡养费的案件通常都是二审的案件啊。那么像现在啊这种老人主动起诉管子女要赡养费的案件，通常都会因为一些什么样的原因？ 目前呢是这样一个，就刚才这个其实本案当中也说到的，老年人认为子女不尽赡养义务，就是说他们的生活已经无以为继了，就是生活就现在已经陷入一个非常困难的境地，有病不能治，就是说这个是出于一种迫切的需求向子女起诉要求赡养费。那么另外一种呢，可能比较突出的一个问题，就是因为子女之间关系不睦，那么呢老人又与其中一个子女关系比较好， 哦， 那么这种情况下实际上是将子女之间的矛盾转嫁为了父母和子女之间的矛盾。那么其中跟老人一起生活的这个子女可能往往就让父母去起诉另外一个子女，说你得去问他要赡养费，导致了实践当中，那这个老人可能他有三个子女，那么呢他只告其中一个子女，要求他来给付赡养费。这种呢目前也是实践当中比较突出的一个问题。 他只告一个。 只告一个。 那这种情况之下法院通常会怎么来处理呢？ 这种情况一般法院会给当事人就给老人这边再明示他是不是就只向这个其中一个子女来主张，这得跟他先示明要不要追加其他的子女也作为本案的被告。那么如果老人是坚持的话，那这个案件还得继续往下审理。那么审理的过程当中，如果说老人的需要 比如他的最终可能老人结合着案件具体的情况，他每个月需要1000块钱的生活费用，并不因为他不起诉其他两位子女就免除了其他两位子女的赡养的义务。 嗯， 那么也就是说对这个他起诉的这个子女，他也只需要分担其中的1/3，就一般情况下如果各个子女之间最终负担的份额都是相同的话， 嗯， 那么起诉的这个子女就负担1/3，可能也就300块钱左右的这个份额。 但一般子女不对老人尽赡养义务，通常都是一些什么，又是什么样的原因？ 那这个呢可能原因比较复杂，但刚才其实我们按理说到了，就是说老人如果说立了遗嘱啊，在自己处分自己财产的时候，他们觉得这个老人如果他们知道了啊，老人把这个财产处分给别的子女了，对这个老人可能就怀有一定的 不满。 嗯，那么这个可能之后在赡养的过程当中，你把财产给了他们，你就让他们来赡养，那自己就不尽赡养义务了。 嗯，那这个就像刚才刘法官所说的那个分家协议当中的似的，比如说这个子女分的钱多，那你尽赡养义务尽的就要多，我没分或者少分，那我尽的就少。 可能是有一部分人确实有这种观点，而且分家协议呢，但分家协议里面他因为是子女和父母之间，他们已经达成了比较一致的意见， 嗯， 可能如果都是他们真实的意思表示的话，这个可能矛盾还小一点。 嗯， 那么就是说通过这种遗嘱，然后他们又知道了，然后具体的内容了，那可能这种就是只给了其中一个子女，他们一点份额都没有分到， 嗯， 然后整个立遗嘱过程当中呢，因为他们也没有也不能够参与到这个意思表示的这个， 嗯， 这个过程当中来，所以说他们这个反应可能更强烈一点。 子女可不可以以老人没有分给我任何的财产，以此为理由来不尽赡养义务呢？ 这个是绝对不行的。子女对父母这个赡养扶助的这个义务啊，是我国婚姻法包括老年人权益保护法上面是明确规定的。 嗯， 那么有可能就是说这个老人确实他可能辛苦一辈子什么财产都没有留下，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子女因为这种主要是一种道德上面的这种义务，在现实当中落实到法律上面，那么也就是说你得对老人的生活起居进行照料，精神上予以慰藉。 涉及到老年朋友的财产继承、遗嘱订立和赡养的纠纷还有哪些，我们在明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呢，继续为大家邀请到两位法官跟各位听众朋友来介绍，也欢迎您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今晚拍案，同时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北京故事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朋友们，我们明天的20点再会。 蓝舍硅藻泥装修去甲醛，蓝舍硅藻泥，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原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金朝装饰799巧饰装，零增项6不限，高品质互联网整装。 创新融合，传颂经典。北京电台乐库时光文化传媒茅盾文学奖精选有声作品集首发仪式即将亮相2018北京文博会，多位演播大咖空降活动现场，与观众亲密互动。10月27日下午2点，静安庄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1号馆，现场还可免费领取价值39.9元精品听书卡，详情请登录微信公众号。